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英雄联盟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打火机与公主群》，作者 T 大，第54集。 湖边很凉爽，不远处的岸边停着几艘小船，船不能游湖，只是装饰精美的咖啡厅。湖边柳枝摇曳，环境优美，是一条酒吧街。夏日复闲，周围来往行人众多，红男绿女穿梭在七彩霓虹的街道间，笑声、哭声、聊天声全被夜风吞噬。天边月亮倒影在湖里，破碎不堪。朱韵望着这样的湖水，忽然觉得自己干的这些事好没意义。他天真的以为可以靠努力赢过方志敬，可现实给他上了精彩的一课，教会他这世上有无数通往胜利的道路，你堵住了一条，人家还可以钻另一条。你怪天不开眼，让小人得志，可事实是天何曾看过你一眼。再退一步，就算方志敬接着参加比赛，他们的成绩碾压了他，又能怎么样？这么多年过去，他还记得刘小岩吗？刘小岩之于他，也许只是一个巴结校领导的台阶，踩过之后就再也不会看了。只有他自己总是在回顾过去，总是在记忆的边缘寻找那些若有若无的遗憾，在想方设法拐弯抹角地去弥补。有什么意义？如果你真的讨厌方志敬，很多年前的那天你就该站出来，现在再去赢他还有什么意义？何况你还赢不了。朱韵忽然心生强烈的自厌情绪，头抵在雕了莲花的石桥柱上，慢慢蹲下，胃里翻江倒海。不多时，腹部忽然多了一只手，手掌很大很轻柔，慢慢拖着他起来，就像打捞一艘沉船。 干什么？没喝酒就醉了？ 他的声音一如既往的平缓清澈，带着几许的调侃，因为夜色的缘故又稍显低沉。朱韵低着头轻轻地摇了摇。 怎么了？ 没什么。 李寻靠在他身边。 不开心啊？ 没。 白天流了太多汗，粘住耳边的发丝，风都吹不起来。李寻脸目淡淡道： 我分这么多时间出来，可不是为了看你现在这个表情。 朱韵心里一酸。 对不起。 他确实不该在李寻面前摆出这样的姿态。方志敬的事与他无关，他尽心尽力帮他的忙，不该得到这样的对待。他试图换个轻松的话题跟他沟通，可脑子像上了锈的轴承一样，怎么都转不起来。李寻点了一支烟。 你很烦那个方志敬？ 反射性的应完声，他顿觉不好，刚要解释，那边李寻会心一笑。 知道了。 静了静，朱韵道： 你不问我原因？ 不问。 没准理由不能让人信服呢。 就是没理由也无所谓。 李寻直起身。 谁都有凭情绪做决定的时候。 李寻的声线永远不慌不忙，朱韵被他感染，觉得自己似乎也没有那么难受了。他对他说： 我先回去休息了，你们慢慢吃吧。 嗯。 目送朱韵离开，李寻回到餐桌旁，高建宏问他： 人呢？ 公主已经摆驾回朝了。 高建宏笑了笑，旁边的徐黎娜凑过来问李寻： 什么什么公主啊？ 李寻没有坐下，他懒懒地掏出烟。徐黎娜催他： 到底什么呀？ 就是公主咯。 现在还有公主啊？什么样的女生算公主啊？ 李寻靠在桌边。 公主啊。 他在朦胧的夜色中望向回城的长街，半开玩笑道： 首先你得有双清高的眼睛，再来是一颗天真又脆弱的心。 徐丽娜一脸懵懂，李寻挑挑眉补充道， 当然了，要是再加一点孤注一掷的冒险精神就更好了。 徐丽娜听得云里雾里，推了推他， 什么呀，神神秘秘。 李寻一支烟抽完起身，徐丽娜拉着他， 去哪儿？等会儿我们再逛逛吧。 不了，我还有事。 什么事？比赛作品不都弄完了吗？回去练答辩啊。 李寻笑笑， 我得想想办法，看看能不能再补救一下。 补救？ 李寻烟捻灭，凉凉的道， 不然照这样下去，我这趟生意要赔得底朝天了。 徐丽娜失望地说， 那你现在就要回去了？ 李寻刚要点头，又想起什么，目光瞥向徐丽娜，被那双清澈的眼睛看着，徐丽娜脸上微热，声音也不由得变轻了， 怎么了？ 你跟这些参赛队员和导师好像都很熟啊。 徐丽娜嗯了一声， 哦，好多都是我认识的人。 李寻若有所思地看着他，缓步而来，他个子高，挡住月光，徐丽娜心里砰砰跳，忽然察觉肩膀一重，然后便嗅到一股干净的味道，耳边响起诱惑的声线， 那你能帮我搞来方志进的设备样品和源代码吗？ 风吹起，路边杂草丛生。朱韵回到宾馆，在门口碰到了最不想碰到的人，方志进跟赞助方开完会，红光满面的回来，看得出讨论结果非常理想，人走路都发飘。朱韵想到花盆后面躲一躲，没成功，方志敬一眼就看到了他。 哎，朱韵。 他几大步过来， 我去谈完了。哎呦，这些人做事效率真低，企业就是这样，得耐着性子谈。对了，我们组可能不参加正式比赛了。 方志敬半开玩笑地说， 一等奖就留给你们吧，这样刘老师也高兴了。 好想有个隐身的技能啊。 我听说了， 朱韵活到现在口是心非无数次，这一次最让自己难受。 恭喜你们。 听说了？听谁说了？ 朱韵没回答，方志敬哼笑一声， 哼，是不是又是那几个就会在人背后嘚的咕咕。 朱韵还是没说话，方志敬摊开手道， 我不在乎，人就是这样，成功就会遭人妒忌，他们说我耍阴招。什么叫阴招？有资源不利用，放着长毛吗？这社会哪有什么真正的公平？天天闷在实验室里学习花时间，难道我联系人就不需要花时间？反正我要的结果已经达到了，我不在乎别人说什么。 朱韵依旧沉默，方志敬问， 动点脑子好吧，人要把时间用在能拿到最高反馈值的事情上。而且朱韵，你知道我跟他们本质上的区别在哪儿吗？ 朱韵摇头，方志敬定定地看着他， 他们可以选择废话还是不废话，我也可以选择听还是不听，但不管他们废不废话，我的成果都不会改变。我如果选择听，最多闹心一会儿，而我一旦选择不听，就是完胜。 他目光闪烁，有着成功者特有的强硬感，逼迫着朱韵认同。 你肯定不会像他们那样吧？你这么聪明，谁上谁下，道理该懂吧。 朱韵胸口冰凉，手指在身侧止不住地颤抖，她极力维持自己脸色和声音的平静。 我懂。 朱韵回到房间，一头栽在床上，学姐询问她的情况，朱韵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从腹部开始一直到肩膀，体内的器官像是全部被盗走，朱韵连喘气都觉得累。唉，睡一觉吧。他脸埋在枕头里，强迫自己说，睡一觉就好了。当晚朱韵做了梦，梦里天地初开，混沌不堪， 他被压在各种巨石之下，分毫不能动弹。醒来的时候也是胸闷气短，恶心的不行。第二天学校有其他活动，高建宏来找朱韵一起去。朱韵推辞说自己身体不舒服，还是算了。 怎么连你也不出门了呀？ 高建宏无语地说。 这都怎么了？水土不服？不应该啊。 朱韵一夜没有睡好，眼里血丝密布，她看着高建宏。 李寻， 他昨晚也没睡，一直在搞什么东西。哎，今早那个徐丽娜来找他一次，两人聊了半个多小时。 朱韵脑子发顿，什么都不想思考。 我回去再睡一会儿，你自己去吧。 高建宏有些担忧地看着他。 没事吧？ 朱韵摇头。高建宏道， 要不要我去帮你买点吃的？ 不用了。 毫无胃口。就算朱韵婉拒了高建宏的好意，他还是帮他买了早饭，都是些清淡开胃的小菜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